第1728章，我可是职业选手。退役，每年夏天这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林静言在霸图被淘汰后宣布了退役的决定，叶修则在拿下总冠军后就那么悄然地离开。这之后，联盟中又有几位年纪较大的选手相继选择了告别。只是相比起林静言和叶修，他们名气不大，一切也就显得要平淡许多。魏琛是其中之一，不过他的退出更是连一点伤感都没有，更像是捡了500万后就偷摸到一边数钱去了。他也没有就此告别星星，而是留到星星的工会部门，又跑去网游里祸害。 老王，速度领一队来支援，速度！ 工会部门顿时每天回想起他中气十足的叫嚷声。网游中的战争那可是永无止歇的。星星工会从叶修创立初始就相当拉仇恨，只是那时叶修将几家中小工会组起了联盟，和各大工会纠缠中并不吃亏。但如今星星已经成了新科冠军，这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的，工会在网游中的处境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魏琛这一回归顿时变得无比忙碌，每一天都在精神抖擞地战斗。工会会长依旧是武臣，但每天也被他呼来喝去的，可对此工会上下都不觉得有什么违和。魏琛这身份和资历跑这儿来，谁不得叫上一声魏老大？武臣也不例外。有旧人离去，自然也会有新人到来。各大战队各自的训练营每年都会向战队输出新鲜血液，可是星星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梯队。叶修、魏琛战队一下走了两人，只能依靠在转会市场上的运作来补充，这方面就交给苏慕成还有方瑞去物色人选了。两人现在是星星的正副队长，在这方面有相当的话语权。星星目前也没有专职经营打点的经理人，如此草根简陋的体系，陈国已经深感不妥。眼下的星星钱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自拿下总冠军后就不断有商家找星星寻求合作，就连 H 市对星星也有一系列的扶持计划。自荣耀竞技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拥有王朝战队家世的 H 市一直把这当作是城市的名片之一，只可惜家世最终破灭，被推倒重新再来，而推倒家世的星星反倒是在时隔7年后又一次为 H 市带回了荣耀竞技的冠军奖杯，自然受到 H 市方面的重视。至于家世战队，眼下倒也通过了挑战赛，接下来的第11赛季他们将和星星一起在职业赛场上征战。 H 市方面并不介意由哪支战队来收获荣誉，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荣耀竞技带给城市的繁荣和活力。星星眼下是冠军队，扶持力度当然要大一些，诸多的事宜的接洽再加上各大商家找上门来寻求合作，忙得陈果晕头转向。他一方面扩大星星战队的规模，开始不断组建各个部门和招收专门的工作人员，一方面也只能暂时事无巨细的都由自己亲力亲为的支撑着。唐柔在这过程中帮他分担了不少事，罗吉和安文义最近一直泡在技术部那边，跟着关荣飞在折腾装备，包子和乔一帆则跟着魏琛一起在网游里当打手，而莫凡最近专注于星星终于拥有了的职业训练系统，刻苦打磨着自己。假期，星星众人却没有就此散去休假，而是依旧像最初大家聚在一起时那样，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多地贡献着力量，扶持着星星继续前进。这个夏天叶修离开了，但是看着忙碌的大家，陈国有时候又觉得叶修好像没离开一样。 星星已经到处都有他的影子，到处都有他留存下来的精神。这种痕迹，陈果真的希望永远都不要消除。星星会一直走下去的，即使叶修离开。但是，这个夏天，如果他能晚一点点离开就好了。陈果望着窗外，巨幅的广告竖起来已有两天，荣耀 logo 在阳光下看起来金光闪闪。就在这两天，这件事已经传得皆知向闻，在荣耀圈更是引人津津乐道。荣耀世界邀请赛，由世界电子竞技协会携手荣耀游戏公司共同发起，对16个拥有荣耀职业联赛的国家发出邀请，即将举办的世界性的荣耀大赛。消息一经发布，就被人们称为是荣耀界的世界杯。毫无疑问，这将是荣耀世界性的顶尖荣誉。比赛定于7月17日至8月6日在瑞士的苏黎世举行，共邀请了中国、韩国、日本、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德国、英格兰、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共计16个国家参赛。目前为止，16个国家都已经确定会参加比赛，纷纷在各自的联赛中抽调选手组成国家战队。星星的苏沐橙和方睿就是收到这样的邀请，已经赶往 B 市参加国家队的集训。至少国家队阵容的最终名单目前为止尚未公布，就是苏沐橙和方睿这两个确定入选的选手也不得而知。 哼，还能有谁啊？ 网上对阵容开始相当热情的讨论和投票，但方睿对此一路都表现得挺不以为然。这队伍无疑将是联盟选手精英中的精英，不公布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比如治疗选手，虽然每支强队的治疗选手都很出色，但张新杰绝对是毫无争议的第一选择。这不，两人在前往集训中心会议室的电梯间里就正巧遇到张新杰。 看来我们不会迟到了， 苏沐橙笑着对方睿说。张新杰当然知道这话什么意思，也只是笑了笑，然后恭喜了一下星星夺冠。 喂，你怎么一个人啊？ 方睿疑惑了一下。就像他和苏沐橙这样的同队选手，同时接到邀请，一共赶来，多半都是会行动一致的。霸图竟然只有张新杰一人，难不成…… 张家乐他先过去了， 张新杰说。 哦，他幸运地避开了有关冠军的话题。 方睿点点头说。这顺口就来的嘲讽已经成了一种职业素养的体现，就一句话里，幸运、冠军接连两个关键词，插的那都是双刀。 只是你和张家乐吗？ 苏沐橙却捕捉到张新杰话里的另一个关键。 韩队拒绝了邀请， 张新杰平静地说。 为什么？ 方睿脱口问道。 他说他精力有限，只想专注于霸图。 垃圾话顺口就来的方睿这一次也一个字都没说出来，电梯间里瞬间就沉默了。韩文清与霸图真称得上是十年如一日，叶修已经悄然离去，他却还在为霸图奋斗，甚至不惜为此放弃在更高的舞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种取舍真的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嗯，了不起， 方睿重重地说了一句。张新杰点了点头，三人都没有再说什么，沉默着让电梯将他们载到了楼层，出去会议室。 喂喂喂，我就说啊，张新杰怎么可能会迟到啊？ 一分不差进入会议室的三人，一进门就听到黄少天在拍着桌子嚷嚷。但是这家伙很快也看到了苏沐橙和方睿。 哟呵，冠军也来了，现在恭喜你们一下啊。 黄少天继续在说着，但他的话会去认真听的人实在不多。苏沐橙和方睿扫了一眼会议室，他们和张新杰同步， 正卡着点来，此时会议室里人应该已经齐了。蓝雨战队的郁文周和黄少天，轮回战队的周泽凯和孙翔，微草战队的王杰西，雷霆战队的萧时钦，虚空的李轩，烟雨的楚云秀，呼啸的唐昊，霸图的张新杰和张家乐，再加上他们星星二人，13人是赛制要求的队伍人数，眼下这些显然就是国家队的阵容。 韩文清没来真是有点意外啊。 苏沐橙落座，楚云秀早已经换到他身边，立即和他扒起这个事儿来。 嗯， 苏沐橙点点头。看看眼下这些人，韩文清确实应该算是一个最大的意外。除此，虽然还有江波涛、许斌、杨聪、田森等等未被选入的优秀选手，但是阵容名额有限，选配选手未必考虑的完全就是实力高下，这些人是出于什么考虑最终被筛选在外不得而知，但是若将他们加入替换出去某些人，也不会显得很没有说服力。只有韩文清的主动拒绝算是出人意料。 你说要是韩文清来的话，谁会被踢出去啊？ 楚云秀却想再扒得深度一点，这个与其说是踢出去，事实上不如说是谁托了韩文清拒绝的福，幸运地搭上了末班车。 这可不好猜， 苏沐橙说。 嗯。 楚云秀这边的李轩咳了两声， 别猜了，多不和谐啊！ 干嘛偷听我们说话？我看就是你吧。 楚云秀不满。 是我是我，大姐你就别深扒了好吗？ 李轩一脸的以大局为重。楚云秀不说话了，但眼神依旧转来转去，看来还在好奇着这个问题。郁文周却在这时候站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顺势集中到他身上，他也就很自然地开了口。 因为韩队拒绝了邀请，又因为王队拒绝担任队长，所以最后负责那边想委任我做队长。我的意思当然还是要问一下大家意见的，大家有没有意见？ 郁文周微笑着，一个很多人自己来说可能都多少有点尴尬的事儿，他倒是挺自然地说了出来，然后很平静地等候着大家的反应。 没有意见。 黄少天大声叫，非常给自家队长撑场面。其他人显然对这个问题或没意见或无所谓，也就纷纷摆手， 就你了就你了。好的，那就谢谢大家支持。 郁文周笑着说完就坐回去。 那这会儿就是由你来主持吗？要谈点什么？ 萧时钦疑惑。他们这些人都已经到齐，但也没见个管事的正主出现。在座的那大家互相就熟了，开会当聊天一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不是，我这个队长其实也不用管多少事，上面说还有指派给我们一个领队，由他来全权负责。 郁文周说。 领队？ 一堆人面面相觑，来前可并没有听过有这安排。 不会是要弄个外行来指手画脚吧？ 王杰西皱眉。这次是国际赛事，组成的是国家队，所以负责的已经根本不是职业联盟，而是由国家竞技总局直接插手，会委派个不懂荣耀的人来负责实在太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的人，那还全权负责，那就有些可怕了。 据说是内行。内行？这个圈内还有什么人比咱们在座的这些人更内行？有什么人有资格有能耐对咱们这些人的荣耀比赛全权负责？ 说话的是唐昊。全权负责四个字被他咬得极重，这话不失他的狂傲本色，但就今天大家听了却都觉得挺受用，不少人心中都在认可。 就是嘛，这一桌人圈内哪还有什么内行是有资格有能耐对他们全权负责的？ 等等，忽然有一半人的脸色变了， 另一半人神色虽然还算平静，但是在扪心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一个名字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浮现在脑海中。 不会吧？ 有人已经脱口而出，桌上三分之二的目光汇聚向苏沐橙。苏沐橙微笑着不说话，会议室的门就在这时候被人推开。 哎，大家好。 有人进来了，神情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情愿，脚步看起来是那么的沉重。 我来了。 他一边继续说着话，一边已经走到另一旁的多媒体投影的操作台，没精打采，十分敷衍地操作了两下，在投影幕上播放视频。 寒暄的话就不说了，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对手。 说着对着白晃晃的连看都看不清的投影录像就讲了起来。会议室里除了他的讲话声和投影录像上荣耀的打斗声，全是死一般的沉寂，足足保持了有五分钟。终于， 我靠，你谁啊？你干嘛来了？ 张家乐第一个跳起来。 不是说好的退役吗？ 张新杰推了推眼镜。 是啊，这么快又复出了，没完没了啊。 肖时钦说。 还能不能靠点谱啊？ 黄少天说。连一向沉默的周泽楷都忍不住补充了两个字。 就是。都闭嘴。 叶修阴沉着脸，没再等余下的人开嚷就全打断。 因为我愿意来的嘛，都是被逼的。什么？谁逼的？谁？站出来。 黄少天几乎要跳到桌子上了。 我们家老头。 叶修黑着脸。 啊？ 这个答案着实让人意外，所有人都觉得摸不着头脑，一下子就沉默了。这种时候还得说王杰西比较成熟冷静。 就是说你退役回家，结果回家之后又被你爸轰来当着领队。是呢，竞技总局的局长直接打电话给我老头，说要让我去为国争光。这四个字彻底击中我家老头要害，我床单还没铺好就被轰出来了。 所有人愣，这都是什么情况啊？ 好了，不说废话了，这些是我这几天整理出来其他各国选手的视频，你们这些大神啊自己拷回去研究，比赛好好打，可不要丢脸。我没带账号卡，不会替你上场的。 你还能上场？ 孙翔这次很敏锐，把握到了叶修话中的一种可能性。赛制上各国代表队人数限制是13人，但是允许再带一名非正式选手，在必要时对阵容进行替换。郁文洲被提前委任为队长，显然很尽责地对赛制进行了更仔细的了解。 什么叫有必要时啊？ 众人纷纷问。 无法正常比赛的事故等，具体到时会有大赛组委会来裁定。 我们应该期待有点事故发生吗？ 众人面面相觑着，对于叶修的实力谁敢不认可呢？ 哎，最好不要啊。叶修说。 当然不会，你想都别想啊。 众人斗志高昂地叫着，开始纷纷上操作台去拷贝视频资料，然后走人。对叶修大家丝毫都不表示留恋，包括在星星当过队友的方瑞。很快会议室就只剩叶修和苏沐橙。 你说这事儿多气人。 叶修一脸无奈地对着苏沐橙说。 真的吗？ 苏沐橙笑。叶修不说话。很多年以前他为了游戏，为了荣耀，不惜离家出走，现如今他已经决心放下荣耀，弥补以前的幼稚冒失，结果这次却被家里轰出来让他继续荣耀。这样的变化，这样的转折，真的让他哭笑不得。但是他还是可以肯定，这一次老头子是真心实意的，因为为国争光，这绝对是一个100%可以征服他的理由。 荣耀竞技终于也发展到这种地步，发展到可以让家里老头认可的地步。投影幕上游子播放着视频，眼前所呈现的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国外高手所展示出的实力和技巧。可是那些攻击的声效、技能的光影却还是无比的熟悉。叶修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这就是他为之沉浸了十多年却从来未改初衷的东西。荣耀。屏幕上闪亮着大字，几乎冲出。 继续吗？ 苏慕城轻声问道。 当然。 叶修站起了身，他笑着。 我可是职业选手，你以为呢？